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斜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他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欢迎收听小说《永生斋》，演播艾宝良。 来到了现场，王焕章早已然是胸有成竹了。他指着眼前的那片开阔地说，就选这儿吧，我不但开鞋庄，还准备开个绸布店，把买卖集中起来，好啊，开着好顺畅。梁家言手指着前方说，焕章啊，我就顺着你那块地选了啊，我这皮货店紧挨着你的鞋庄，互相有个照应啊。张干事用布丈量着王焕章指定的地块，和梁家言开着玩笑说，梁老爷子，您可真是猴急呀！啊，我都没说话呢，哈，您把主就都做了。哎，梁家言拄着拐杖笑着说，张干事啊，你尽管放心啊，我梁家言向来是按规矩来的，我从来不给官府找麻烦。这地价定多少钱，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大子儿也不会少给的。张干事量完了地块，走到了王焕章的面前说，您要的可是热地呀，不少商家都看上这块地方了，哈，都是因为实力不够买不起呀。你若决定买下来，哼，那也算是帮助我们解决大问题了。上边呢早就给我们下了最后通牒了，九月底前穿行店的招商任务是必须完成的。张干事贴着王焕章的耳朵接着说，听说西北军的人说呀，冯玉祥将军十月份要来包头，这上上下下都麻着爪呢。 哟，王焕章故作惊讶地说， 哦，我说刚才你一看那个纸条，那个脸怎么都绿了，原来这个包头要有大事儿啊。张干事在公文纸上画着地块的草图，标着大概的尺寸，和王焕章聊着说，可不嘛，这身官衣不好穿呐、啊、哎，这些年穿了脱，脱了又穿的，亦是一个章程。怎么着吧，您从北京来，想必也知道买地建商铺的规矩，哎，一应手续都带过来了吧。张干事抬起了头冲着大家说，一会儿啊回到办事处先草签一份合同协议，明天上午九点我带着各位去办正式的手续。梁家言、王焕章、杨康随着张干事又回到了办事处。 草签完了协议之后，回到了梁记皮货店。梁家言拉着王焕章的手高兴地说，哎呀焕章，其实这事儿办得挺顺啊，来来来来来，先坐下喝口水啊，过一会儿啊，我带着你们到包头最有名的羊肉馆吃个烤全羊，喝羊汤，哎，那滋味肯定跟别的地方是大不一样啊。王焕章高兴地说，好好好，客随主便啊，不过啊，今儿这顿饭得我请，来包头一趟不容易，您呢得给我个略表心意的机会啊。焕章啊，你就别跟我争了啊，等明儿正式办好了手续，签完了字，画完了押，我还要请你们俩呀到蒙古包里边去喝马奶酒，跳蒙古舞，玩个通宵呢。哈哈哈哈，啊，你要是想请我，哎，那你就先欠着账吧，等明年你的商铺开业那天，我再吃你的喜宴也不迟啊啊。王焕章也开心地说，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了。第二年的九月，一个风清气爽的秋日，永生斋鞋庄、永生斋绸布店在包头穿行店隆重开业了。王焕章特意从北京赶来，迎接着前来祝贺的宾朋，舞狮子的队伍吹吹打打，欢蹦乱跳，喜气洋洋地从穿行店的北头走来，在鞋庄和绸布店前那宽阔的大街上汇合在一起，有节奏地扭着蹦跳着，一派节日的景象。梁家言拄着拐杖高兴地说，焕章啊，恭喜呀，哈哈哈哈，你这可是双喜临门呐，哈哈哈哈。同喜同喜，梁大人，这真得感谢您老人家呀，若不是您老的鼎力相助，我们永生斋哪有今天呢，一会儿啊酒宴上我得多敬您两杯。王焕章抱拳对梁家言说着，梁家言眼望前方，乐得合不拢嘴了。哪儿啊哪儿啊，还不是早前你那张纸条的力量大呀。哎呀，梁记皮货店能在这个地方开张营业，也是沾了你王掌柜家的光了。哎，你还别说啊，你一年没来了，这穿行店还真是变了大样了。王焕章指着前方说，是啊，前天呢一来我就在穿行店转了两圈，哎呀，你看这大圣穿票号、千盛石印局、复兴棉布庄、德和宫安毡铺啊，嘿，那都是齐刷刷的都盖起来了。梁家言举起了手杖指着街面，哎，你再看这半边，金顺城服装店啊，那是艺伎糖果店、天元楼首饰店、复兴和百货店、恒大号百货店啊，也都是早就开张营业了。嘿，这个整天这满街筒的都是人呢，那叫一个热闹。可不嘛，在复兴和百货店呢，给我那宝贝儿子买了个大骆驼，还带着铃铛呢。以及糖果店卖的那些奶糖啊、奶片啊，我也是买了一大兜子。上次啊，杨掌柜带回去的奶糖奶片，我们家那个宝子可爱吃了。梁家言说，哎呀，你疼儿子个疼得邪乎啊，三句话就离不开你们家那小宝子，哎，等下回把他带来啊，也让我这个当爷爷的开开眼呢。提起了小宝子，王焕章疼儿子的心更加甜蜜起来了，他不厌其烦地对梁家言说，哎呀，梁大人，您可是不知道啊，我有三个女儿，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您说啊，能不疼吗？哎呀，这秋天一到啊，我们家宝子开学了， 嘿，这个小包子可太机灵了，他读的那些书啊真是过目不忘啊。有一天老师在课堂正教他们三字经呢，哎，宝子就跟同桌的孩子就捅斗起来了，被老师给发现了，叫他们俩在前面罚站。等罚完了站，老师抄起了装钉书本用的这个锥子，找着三字经课本啊，哎，就这么一锥子，完了跟我儿子说，这锥子扎到哪页你就背到哪页，你要背错了，哎，还得接着罚站。嘿，我们家这小宝子可真是神了呀，一直背到了锥子扎透的最后一页，哎，愣是一字没差呀。老师呢都没脾气了，手指点着宝子的头说呀，哎，孺子可教也。老哥呀，我还买了几本蒙古族的小说啊，讲的都是蒙古人怎么打仗啊，怎么创业的故事，带回去让宝子读读，等把这边的事办利索了我就赶回去。哎呀，宝子在家里边呢盼着我呢回去呢。梁家言笑着说，你呀你呀，嘿，我看你这心里装的都是宝子了。得了，既来之则安之吧，一年没见了，有些生意上的事儿呢还得向你王掌柜的讨教一二呢。几位客人迎着王焕章道喜，王掌柜的恭喜了。梁家言爱抚地推了王焕章一把说，你瞧客人都到了，快快快快快学照应，哎，咱爷俩的话等酒桌上再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永生斋。 王焕章从包头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北京，他怀抱着给宝贝儿子买的骆驼玩具啊、奶糖啊、奶片啊，还有蒙古小说，坐上了黄包车。飞驰的车轮在五彩斑斓的大树下穿行着。已经是深秋的季节了，金黄色的银杏树、橘黄色的黄芦从眼前闪过。眼望前方，妙莹寺白塔上的风铃在秋风中摇曳，一群白鸽从白塔尖上飞过，盘旋着转了几圈，向远方飞去了。旅途的奔波劳顿也随着悦耳的风铃声以及这歌哨声四散飘去了。王焕章陶醉在晚秋的海洋里，啊，壮美神圣的妙莹寺白塔呀，繁华热闹的锦石坊街儿，兴旺发达的永生斋鞋庄，我王焕章从塞北大草原回来了。黄包车在永生斋鞋庄停了下来，王焕章迈着大步走向了大门，高喊着，嘿，人呢？我回来了，国庆啊，喜贵啊。陈国清在后院听到了喊声，快步跑出来接过了王焕章手中的包裹。哎呦，三舅回来了，三舅，哎呦，三舅您可回来了，我舅舅和七舅啊都在后院书房候您两天了。王焕章叮嘱着陈国清，哎，拿好了拿好了啊，这东西都是给小宝子买的，等明儿啊跟我一起回大各庄的时候把他们都带上。来到了后院，王泽民、王俊山已然从书房出来迎候了。王泽民上前两步拽住了王焕章的胳膊，三哥一路辛苦，哎呦，可把您给盼来了。王焕章侧身看弟弟王俊山正低着头那儿抹眼泪呢，就诧异地说，哟，俊山哭什么呀，又遇着什么委屈事儿了？你瞧都长大成人了，别动不动就哭鼻子啊。二哥，您刚到家，车马劳顿的，您先进屋歇会儿吧，啊，等坐一会儿，我再慢慢的跟您说。王泽民掩饰着悲伤的表情，拉着王焕章往书房里走。陈国清躲在后面，默默的掉着眼泪，将沉甸甸的包裹小心的放在了墙柜上。 端起茶壶，把茶杯倒满了水，送到了王焕章的面前，低着头：“三娘，您喝口热茶。”王焕章坐在八仙桌的前面，刚回到北京时候那种轻松愉悦的心情被眼前的这种异样的情况冲击的荡然无存了。他加快了语速：“哎，你们都坐下啊，不知道到底怎么了？四弟，你说呀，怎么了？”“ 二哥，哎呦。” 王泽民声泪俱下，把头趴在了八仙桌上，双手攥着桌沿不停地抽泣。王焕章瞪大了眼睛，拍着桌子大声地说：“ 不是，这到底怎么了？” 王俊山站了起来，用手腕擦着眼睛，哭着说：“ 哥哥，三家小跑子没了。”“ 什么？你再说一遍。”“ 小跑子怎么了？” 王焕章从椅子上腾站起来了，抓住了王俊山的肩膀：“ 咱们家小宝子十天前到小邓各庄读书啊，因为要交作业，在学堂就多耽搁了半个时辰。回家的路上，这个天就渐渐的黑了，突然从高粱地里就窜出了一只黄鼠狼，从小宝子的眼前跑过去了。小宝子没防备，被突如其来的景象吓懵了，迷迷糊糊的跑回家里，病倒在床上。他一天到晚说胡话呀，连着发烧五天都不退，送到了陆河医院，没有抢救过来，小宝子死在了我嫂子的怀里了。 嘿，哥哥，这可咋好啊？这……” 王俊山实在说不下去了，蹲在地上嚎啕大哭。王焕章却显得异常的平静，他在书房里踱着步子，自言自语：“不会的，这不是真的。小宝子那么聪明，那么活蹦乱跳，都十几岁的小伙子了，怎么能被黄鼠狼给吓死？不会，这不是真的。上次我从大邓客庄回来，他可连跑带颠的送我过了西河呢，我都走出老远了，这宝子还站在堤上向我招手呢。”王泽民扶着王焕章的胳膊哽咽着：“ 三哥，三哥，您可一定要挺住了。” 君山说的句句都是真的。三天前已经把小宝子埋进了咱们家的祖坟了， 入土为安了。 王泽民的话犹如晴天霹雳，五雷轰顶。王焕章只觉得天旋地转，心如刀绞，他啊的一声大叫，口吐鲜血，昏倒在书房里了。王泽民大惊失色，一把抓住了王焕章的后腰。王俊山呢，也跑上前来抱住了他的肩膀，哭喊着：“ 哥哥，哥哥，你快醒醒啊，哥哥，你可别再有个三长两短的哥哥。” 王泽民将王焕章的头慢慢的放到枕头上：“ 快快快， 把三哥抬到床上。哎，国清啊，快快快，到同仁堂把吴景昭老爷子请来，快去快去。西贵啊，你快打一盆热水来啊。”天色渐渐的晚了，已然是掌灯时分了。王焕章躺在床上仍然是昏迷未醒，同仁堂吴景昭老人将扎在王焕章头部和胸部穴位上的银针一根一根地拔下来，削好了毒，分装在两个锦囊里，又打开了药箱，拿出了两丸金箔裹着的小药丸，放进了加好热水的碗里，用瓷制的捣药饼轻轻地捣碎搅匀，示意陈国清把药灌进王焕章的嘴里。王泽民坐在床上，把王焕章的头放在自己的大腿上，左手将攥着的竹筷子放进了他的嘴角，撬开一个缝。陈国清顺势将药汤一勺一勺地喂了进去。吴景章老人坐在了椅子上，喝着茶舒缓着气息说：“ 没大事了，幸亏看得及时啊。王掌柜真是福大命大呀，几年前是失火，这次是失子，但连续两次的致命打击搁在谁身上都难以招架呀，他能挺过来真是一条硬汉呢。 王泽民牵着身说，吴老爷子，我替焕章谢您了，您老真神医，您又救了焕章一命，您对王家是大恩大德。 别客气了。吴京昭手捋着花白的胡须，咱们都是多年的交情了，虽说如今我也是老朽之人了，可治病救人那是我的本分啊，不碍事，再过半个时辰他就醒了，这回比上回重啊，醒了之后别让他乱动啊，不能过于激动和悲伤，需要静养几天就没什么事儿了。醒了之后喂他点小米粥吃啊，先吃流食，三天后再让他下地活动啊。行了，我也该回去了。 说着准备起身告辞，王泽民从墙柜上提起了早已准备好的谢礼。国清，在这儿照看你三舅，我去送送吴老爷子。挑着门帘说，请您老先走。 吴京昭拦着王泽民，泽民呢，你留步吧，啊，有伙计送就行了。 那可不行，您老前来救我三哥的命，您这是活菩萨下凡，这天都黑了，无论如何我也得亲自把您送到同仁堂。王泽民转身搀扶着吴景昭走着， 将吴景昭送到了同仁堂。王泽民又坐在黄毛车上，催促车夫加快脚步，直奔永生斋而来了。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山西太原、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红极一时。虽历经洪水、火灾、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王焕章仍不改初心，爱国为本，利于勤奋。小说《永生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者王志学，演播艾宝良，编辑张璐，制作胡听兰。 王焕章一病不起，众人想尽一切办法希望他打起精神。刘苍岩带着自己的双胞胎女儿来探望王焕章，王焕章也有了些起色。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永生斋》。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行走数千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走访地方文史部门和事件亲历者，寻找百年历史痕迹，历时3年5亿起稿，得以完成了这部26万多字的长篇力作。小说《永生斋》，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30。